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答案。 我就直接聊。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各位听众您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 拄拐干嘛？这儿有一桌子。 哦，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贾伦，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每周五晚上7:15正式开演。 那依着你怎么办啊？ 改呀、啊！日照香炉，仿佛生紫烟；遥望瀑布，好像挂前川。飞流直下，大概3000尺，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 四九成里，您听相声。 红雄兵下江南，交锋对路。 Confidence 等会儿再上炕。 我上炕了。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接着请您到现场去，咱们走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听一听纪念王长友、谭伯儒相声专场的演出实况录音。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金斗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富强，今天为他捧哏的就是刚才前面我们介绍了多次的那会儿的谭伯儒先生教的四个年轻人之一李增瑞老师，有请。 今天演出啊，心情很激动。纪念谭伯儒、王长友两位老先生。 对， 他是我的开蒙恩师。 哎呦， 我能有今天，我应该感谢二位老人对我的栽培。我先向他二位鞠躬。再向您鞠躬。 真不错，这著名演员就是懂礼貌。 要懂礼貌啊。 大伙儿都认识您。 认识我的人不少。 我也熟悉您。 是吗？ 姓李对不对？ 对， 你看李谷一先生 啊， 这老头啊，这两年 行了，你呀不认识我。 姓李吗？ 李谷一先生，怎么了？ 像话吗？ 不对吗？ 告诉你，记住喽， 哎， 我不是李谷一先生， 那您是 李增瑞小姐。哦。我让他给我气糊涂， 咱把这性别弄清楚吧。啊， 我就是李增瑞 啊，李增瑞，开个玩笑，谁不认识您呢？对不对？四九城一提李增瑞，那还了得？那是不是比肯德基出名多了？ 这么比的吗？ 这形象比较像肯德基那老头。您看中国肯德基啊， 我是肯德基， 哎呀，有腕儿啊！刚才您说了，相声界的美德，这都是我们老前辈，对不对？ 对， 哎，提携您，对不对？ 哎， 现如今大家都知道， 嗯， 京城的祥瑞相声黄金招牌，王 大家的赞誉， 哎，那是王千祥老师、李增瑞老师 啊， 啊，黄金搭档五十年了，老二位 啊，我们是金婚了啊， 啊，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诧异，为什么今天李增瑞老师能给富强捧哏呢？ 嗯， 这是我们相声界的美德。 哎， 您是长辈，我们是晚辈。长辈提携晚辈， 也说明你们晚辈尊重老一辈。 对， 您就是小孩带着老头玩。 您那是客气啊。 不是客气， 李老师真是经常的提携我们晚辈，这二年没干别的，净给富强提携了 啊。对，我是那催本。 对， 就什么叫提携啊？ 就是提携晚辈，这是一文言词儿。我一看您别误会，就毁人不倦嘛，对不对 啊？ 这两年毁多少人了？ 我就把你给毁了就行了。 不是，没 毁别人， 没别的意思。我想捧您，说点好听的，有点语无伦次，大家喜欢您。在北京四九城一提李增瑞，那说得上是 怎么着？ 妇孺皆知， 妇孺皆知， 人见人爱， 嚯， 老少皆宜。 嗯， 给钱就卖。 哎，不是，我是货呀，给钱就卖。 嗯， 我还是贱货 啊，贱。 不是像话吗？ 您这太快了，我没别的意思啊。 要卖啊！ 今天纪念老二位前辈 啊， 来的都是家里人， 对， 没有别的。既然都是家里人，今天我说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李老师也到了现场，咱干脆来一现场拍卖。 对了，你上这儿拍卖老头来了， 还不一定未必能卖得出去呢。啊，这样各位家里缺人的，有愿意把他领回去的，您举手示意我一下，一会儿后台您就可以把他领回去。怎么样？有家里缺人的吗？还真有举手的，该看。 你们家缺老头儿似的。 咱别光举手啊，咱们得符合这拍卖规矩。您出一价钱，对不对？哎， 出多少钱？ 有给钱的吗？ 啊， 五块。 五块差点吧。 不是您这哄抬这个物价不成啊？ 什么叫哄抬？ 五块太贵了。啊， 五块钱还贵？ 两块五。 这个差点吧， 啊！ 现在绿豆都十块钱一斤了，啊！我还不如那半斤绿豆呢，这像话吗？ 没有别的意思 啊， 就是说那意思，大家您看吧，这是我给您做一广告。 你怎么个意思？ 你看，宣传您们演员，您就得让大家了解您， 嗯、 宣传您、 哦， 最后出卖您。 这模样像。 啊， 就像那无耻的叛徒 啊！嗨， 这要出卖我，这像话吗？ 不爱听了是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啊？ 怎么回事、啊？ 我举个例子，老头不爱听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什么例子？ 还甭说您了， 嗯， 所有的商品都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推销啊！ 推销。 哎，做广告啊！ 哦， 您甭说您这么一白头老头了， 嗯， 随随便一块手绢 啊， 一条裙子，一条裤子，你说我说这三样哪不比你好看呢？ 这没你这么比的，这不像话。 怎么不像话呀、啊？ 你说了半天呢， 啊， 他们都是东西，我跟他们不一样。你乐什么呀？ 大伙儿都明白，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我说什么呢？ 你不是东西，啊、 我根本就不是东西。这绕的我是怎么着？ 别急了，急了，没别的意思。 这个 我刚才说了。宣传，我跟您说一老话，您可能就理解了。 啊、 吆喝叫卖呀、啊， 哦，这意思在这儿要叫卖， 哎， 宣传我， 哎，所有的商品它都不是得讲究吆喝吗？ 哦，吆喝。 比方说，有的朋友穿的那个中式的带胖那衣服， 嗯、 现在知道叫什么吗？ 唐装吧。 唐装 啊， 旧社会不叫唐装， 那叫什么？ 马褂。 马褂就是唐装， 稍微有一点区别。 有什么区别？ 马褂这个身子稍微的短一点， 哦， 袖子呢稍微的长一点， 嗯， 要这马褂你不得做宣传吗？ 哦， 也是两个人， 嗯， 呀，一个人唱上句，一个唱下句， 嗯， 是不是给大家吆喝马褂？ 这个马褂呢就 在外边， 哎， 大褂的外边， 对呀、啊， 套上。 哎，这样，咱们今天为了让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在这儿好好的怀怀旧， 啊、 咱爷俩给大伙模仿一下这吆喝，卖这马褂怎么样？ 模仿。 哎，我唱一句，您唱一句。 啊，行， 来得了吗，李老师？ 你来一句，我一句不吗？ 没问题啊， 没问题。 来啊， 哎、你唱我就唱。 哎，很多在座的长辈肯定比我们清楚啊，这怎么吆喝？来啊， 你来吧。 大了马的褂儿哎， 二了马的褂儿哎。 三了马的褂儿哎， 四了马的褂儿哎， 五了马的，你也等会儿吧。 怎么了？ 这天挺热，您跟您老伴在家没事就生产马褂啊？ 啊，我们家是小作坊高产， 没听说过， 一天能做十几件 马褂排队呀、啊？ 你什么意思？ 我唱大马褂，您就不能在二马褂、三马褂不能这么吆喝、啊，上下句儿、啊。 上下句儿。 对， 那玩意儿这么着？ 怎么着？ 我唱上句儿，你来下句儿，怎么样？ 你这老先生他就是贼，一听这他先唱上句， 这上句好办。 行，官有个要求啊，您唱上句。 什么要求？ 这里头可有这个撒谎圆谎 哦， 算账找钱，您来得了吗？ 啊，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啊！ 您唱上句，我唱下句。 我唱啊， 来来，开始啊，来。 大了马的褂儿啊， 套在了外边儿哎。 我心里那可不套外边吧？ 那怎么了？ 套里边那是坎肩儿。 是啊，你给他唱出来呀、啊。 我还得唱出来， 说得清楚，撒谎圆谎，您得圆这个谎 啊！哦、那行，那再来， 再来啊，再来！ 大里马的褂儿哎， 套在外边儿哎， 套在里边儿哎，那是汗摊儿哎， 就是这意思。 好， 堆儿那个堆儿哎， 大面堆儿哎， 它怎么那么厚哎？ 新娘续的哎， 后娘当的哎， 卖多少钱呢？ 五六毛哎， 那是这一块一呀。 算账啊、 哎、 我给你两块二哎， 我找你一块一， 我给你三块八哎， 我找你两块七， 我给你146.52哎，找钱， 我留下一块一呀，剩下全给你，拿走。有这么给钱的吗？ 各位老头账头够清楚的， 那是当了80多年会计了，这算什么？这个 接着来啊， 接着来。 买裤子哎， 两条腿儿哎， 没有腿儿哎，撒谎圆谎， 那是三角裤衩儿哎，要叫比基尼 哎，呀呀呀，够时尚的，连比基尼都知道、 哎、来吧， 看样子像穿过的。 你经常穿这个， 嗨，再来啊！ 来， 一了条你腿儿哎， 那是筒裙呢、哎，筒裙一条腿对吧？ 哎，女士穿筒裙的、 哎， 两条腿儿哎， 那是一个人穿的， 三了条你腿儿哎， 那就没法穿嘞， 四了条你腿儿哎， 那是两个人穿的， 五了条你腿儿哎， 那是手套哎，哎手套对吧？五条腿儿。 六了条的腿儿哎， 那是三条裤子哎， 七了条的腿儿哎， 那这是四个人穿的。 等会儿，七了条的腿儿哎， 四个人穿的。 七条腿儿怎么四个人穿的？说， 有个瘸子哎， 瘸子， 少条腿儿哎， 啊去！ 什么意思？ 李老师，这可就是您的失误了。 我怎么失误了？ 你怎么能讽刺人家残疾人？前两年咱们国家多好的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还有残奥会，你怎么说这个呢？ 我还有词儿呢， 还能圆回来吗？ 他是运动员哎， 哎呀， 残运会上啊 啊， 他拿过奖牌哎， 呵， 他露过脸哎， 不是这事儿你怎么知这么清楚啊？ 他是你干爹呀！ 啊， 你是他的孩儿啊！ 行行行， 你们家的事儿我全知道。 没车是唱这个， 那不圆上吗？ 那接着来七个七条腿儿， 七条腿儿啊， 那行， 对对对 嗯、八了条的腿儿哎， 那是螃蟹呀， 螃蟹八条腿儿， 26条腿儿哎， 那是墨斗鱼呀， 138条腿儿哎， 那是墩布条哎。 鼓掌的家里都有138条腿裤子啊？ 废话，有那么多条腿的裤子吗？ 其实老头反应够快的、啊 哎、这有什么呀？ 我就看想抻脸抻脸你， 抻脸抻脸我、 哎、 这没什么， 真的、 哎、 反应真够快的啊、 嗯、够你挤兑我的。 这是老年间的叫卖， 对， 现在也有叫卖 哦，也卖裤子吗？ 当然卖裤子。 是啊， 新式叫卖。 嗯， 前两天我去了一个咱们大家都熟悉的地方。 哪儿？ 秀水市场。 哦，服装市场。 哎呀，厉害！嗯、两个小伙子卖牛仔裤。 卖牛仔裤 也是一人一句 哦，也是卖裤子两条腿还是 那不能唱这个了， 不这么唱了、啊， 与时俱进了 哦， 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卖裤子， 哎，这个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 哪首歌？ 就是尹相杰、余文华唱那个、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听过这歌吧？ 啊，听过。 哎，这歌名叫《潜伏的爱》。 哎， 这个两个，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叫什么？ 你看他没听过这歌潜伏的爱啊， 潜伏的爱 啊， 还有公开的爱， 不，歌名懂吗？ 不对 不对， 那叫潜伏的爱 啊。上岁数他就是坏，你这里还有离婚的事儿呢是吗？ 我这也不对啊，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瞎说，那不是潜伏的爱， 那是 千伏的爱。 哎，一千个丈夫， 哇， 受得了吗？那个 咱别弄这歌名了，就是这首歌 叫 《纤夫的爱》， 纤夫的爱， 一人一句 哦，用这个歌 哎 卖裤子， 咱让大家给大伙模仿一下， 行， 我唱一句，您唱一句啊， 好嘞， 跟着我来啊， 没问题。 看这条牛仔裤， 看这条牛仔裤， 对吧？你没听明白？ 你唱一句，我唱一句、 啊，再来一遍啊，听着啊。看这条牛仔裤， 看这条牛仔裤， 一样。你去看去吧，好多人都穿上了。 你怎么回事？ 我让你们跟我学舌呀。 那你的意思呢？ 我唱上句，您得唱下句啊。 哦，唱下句， 上下句儿、啊。 行行行，我来下句。 哎，我唱上句，你唱下句啊。 好嘞， 来啊、哦嗯。看这条牛仔裤， 看这条牛仔裤啊，下句吧。你上句，我下句。 您认为他们这鼓掌是善意的吗？这可咱爷俩打仗呢，这 没有，你是上句，我是下句啊。 您为什么您头发白了？您太坏了，真的。 什么叫坏的？ 这咋就变一调啊？ 那不旋律吗？你是上句，我是下句。 没听说，咱爷俩的目的把这裤子卖出去，你光把变一调，夸这牛仔裤啊？ 哦，还得换词儿啊？ 多新鲜呐！ 那行行，再来 啊。 好， 嗯、看这条牛仔裤， 纯粹是大粗布的。大粗布牛仔裤、嗯、 这词儿怎么到您嘴里都这么别扭啊？ 别扭什么呀？ 大粗布谁买啊？ 回归自然呢、啊、 没听说过 绿色产品。 你夸他一点好不好？ 我还得夸 美一点 啊。可以， 再来啊。 好， 看这条牛仔裤， 纯粹是大洋布的、 啊、 大洋布的，行了吧？ 倒说实话 啊，大洋布行、 哎、 接着来啊。 嗯， 战争是外国的货， 生产在平谷啊。 啊，去咱俩是一头的吗？ 是啊， 各位您都听清楚，我这刚唱真正是外国的货、 啊、 李老师来一个生产在平谷，你给画出去的。 什么叫画出去？你不明白。 我怎么不明白啊？ 平谷开发区 啊， 外国人独私经营外国货。 哎，您别那么多条件、 啊、 不成就得上外国、哎、远一点， 远点， 远一点， 远点行。 你得跟我这词搭上啊。 好好好好、嗯、 再来啊、 嗯、 真正是外国的货， 生产在内蒙， 内蒙古也不成。远一点啊， 远点， 国外不懂啊。 行了，国外行。 哎， 嗯， 真正是外国的货， 生产在加里曼都啊，尼泊尔首都、啊、 这缺德地名啊， 三国、 嗯、啊。再来吧、嗯、下面关键的时候到了。 好， 讨价还价。 行， 要问卖多少钱？ 您给15000吧。 喂， 卖一条是一条啊。 你穷疯了。 赚钱 赚钱？你问在座哪位好朋友花15000买牛仔裤？ 贵了， 多心降价呀。 行，没问题， 便宜了点。 好， 要问卖多少钱？ 嗯，您给15000吧。 啊，散摊吧，别干了。 怎么了怎么了？薄利多销啊。 哪有利呀？ 啊卖 咱人俩10块钱一条进的吗？15000，你脑子进水了？ 哦，这价又低吧。 那随行就市、啊 哦、随行就市。行， 要问卖多少钱？嗯， 您给250 啊。 您给150吧。150行 了。我要是这样，我真不跟你合作，我找孟老师合作。 行，我就这样。 下面很关键的地方到了，夸着牛仔裤啊。 好， 老太太穿上它啊， 脸上红扑扑啊，

归还，将身儿我做之在。窑门一立 啊，不忘 外边有风， 有风也得唱外。 窑门一喂， 什么调？ 等我的儿他到来，同把饭吃 啊，不菜， 吃西餐， 还不忌口，麻辣。 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里根儿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里根儿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冷， 咱里根儿冷，咱里根儿 他里个灯，他里个冷藏里个那个冷藏里个冷的藏，冷个冷藏里个那个里个藏。 吹， 他里个灯， 你老整整什么呀？ 我是怎么意思你这是？ 您这怎么拉起没完来了？ 哎，您不是告诉我拉七遍吗？ 多会儿告诉你拉七遍了？ 您这 我这告诉您打住。 哦，打住啊！ 哎， 我以为拉七遍呢。 再来一回。 哎。催马离了 走， 什么弦儿这是？汾河湾 离个走， 汉秀带回呀，新四舰船。 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把肚子挺一挺。 我挺肚子干嘛呀？ 当当里当里干了。薛仁贵做事太短见，凋零剑射完同时命然黄泉。当里干当当里干当当里干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我不等，等什么呀？ 正催马来， 等等 用目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 好模样，见一大嫂坐摇钱，前婴儿好香刘氏女，后婴儿好香六银环，甩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灯灯灯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咯啷当个哩，当个啷当一个啷，这个啷，咯啷当一个啷当个哩，个哩个哩个啷，咯儿一个啷当个哩，当个啷当一个啷，咯儿哩个啷当个哩，当个啷当一个啷，这个啷，咯儿哩个哩，这个叮个叮个叮个哩，个哩个哩个哩， 讨厌！ 好，蹦出俩字来，讨厌！ 哩当哩个哩，当个啷。咯儿哒当一哒哩哒个噔噔， 大嫂请来。 咯儿哩咯儿噔噔个哩个哩个噔噔，一个哩哒个噔，咯儿噔噔一个噔噔个哩个哩个哩哒个噔，咯儿哩哒哩哒个噔个哩噔噔噔噔个噔，咯儿哩哒哩哒个噔个噔噔哩哒哩哒个噔，咯儿噔噔一个。 越发地讨厌。 我怎么那么讨厌呢？ 咯儿噔一个噔噔哩。 大嫂，请来见礼。噔噔噔噔噔，你老整整什么呀？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这是？ 我这跟你见礼呢。 哦，你这是见礼呢？ 多新鲜呢！ 我以为你要轻见我呢。 那我也太不开眼了。 不是，你给我见礼，我怎么着呢？ 你得还礼呀、啊。 哦，还礼 啊！还礼，还礼！这一句你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祸。 哎，还礼！ 别忙，坐那。 哎， 大嫂，请来见礼。